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244集，冉爷带领一众小弟发家致富，让秦冉测试权力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劳伦不太明白程水的这个操作，看台上的人也不明白，还有人小声地交流着，开始猜测秦冉的权力有多少。 我觉得可能有890，那不是跟程火先生差不多了？ 另一人眯了眯眼，觉得这890是不是稍微高了一点？整个庄园中，870就是一个坎，能够超过870的都是几个堂主才有的实力了。越到后面，想要增加实力就越难。890已经是这些人想到的最高的点了。 唐青769能把他打成那样，秦小姐最少有870以上吧？ 旁边的一个短发男生理智地分析。800以后权力就是一个分界点，唐青769。那样的碾压，两人最少有100以上的权力差距。870都是执法堂的几个高手们才能达到的数据了。 我感觉擂台上的那条裂缝会不会过1000了？ 有人弱弱地开口。 毕竟程水先生也没有把擂台弄成这样过啊。 其他人沉默了一下，不是没有可能啊，只是到达1000，这也太恐怖了点吧。 我觉得还是900靠谱。 基本上这些人分两派，一派是力挺秦冉能够达到900的，一派是力挺秦冉能够达到1000的。这些人一边说着一边注意着秦冉，而主看台上几位堂主跟江冬夜等人也在猜测着。杜堂主看了一眼程火，压低声音问 程火先生，秦小姐有没有检测过权力啊？有没有达到900？ 一开始秦冉跟程俊到达 M 州的时候，程水就选择了杜堂主跟在秦冉身后，不过杜堂主那时候以训练应对挑战赛为由直接拒绝了，他那时候一听说是陪一个小姑娘玩，就没想要答应。这一个月在庄园听到的传言太多，刚刚又亲眼验证了秦冉的实力。听到杜堂主的话，程火咧了咧嘴笑道， 哼，你看看就知道了。 测试权力用不着大打出手，秦冉也没有脱羽绒服，直接走下来停在权力测试仪边上，直接一拳砸过去。现场所有人都注意着大屏幕上的数字，没几秒，上面唐青留下的769的数字波动了一下，更新成了新的数字1319。看台下叽叽喳喳开始讨论秦冉能不能达到1000或者900的声音，忽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此时大训练场加上佣人足有500-600人，基本上每时每刻都有些许轻微的吵闹声。然而这会儿全场皆静，看台上面只能听到风吹过的呼呼声。程水早就知道1321那个记录是秦冉打出来的，虽然早就知道跟亲眼看到的感觉不太一样，但程水接受程度肯定是要比其他人要强很多。只顿了1分钟不到的时候，程水面无表情地看向劳伦。 新考核生劳伦，你还要继续跟421比吗？ 秦冉也笑了笑，侧着眸，一双姣好的眼睛看向劳伦，眉眼带笑。劳伦连忙收回看秦冉的目光，义正言辞地开口， 程水先生，我想好了，我要挑战的是39。 他终于知道程水让秦冉测验权力是什么意思了。 一开始劳伦选择秦冉确实跟程水预测的那样，是因为好奇加上好胜心。然而秦冉1319的权力一出来，直接四五百的差距，来十个劳伦也不够秦冉虐的。劳伦非常有自知之明，他是经过了好几场面试才最终来到了实战考核的，好不容易能有机会进彼岸庄园，几乎是人生翻天的机会，他怎么可能把自己作死呢？听到劳伦的话，秦冉无奈了。程水不再看他，直接让劳伦进行权力测试，然后开始考核。再让秦冉凑几个人，程水怕整个擂台都不能用了。秦冉点点头，好吧。没人继续挑战他，他就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。江冬夜、袁堂主、杜堂主这些人的目光都随着他移动。1319，众人都想起来一个月前庄园权力测试仪出现的最高纪录1321，那时候所有人都认为这是程俊打出来的，他们老大一向很强，这是所有人公认的事实，所以猜测那1321是程俊打出来的时候，庄园的人还没有这么惊讶。可是现在看看秦冉打出来的系数1319，跟1321只差了两点，看他打完脸不红气不喘的，谁也不知道那是不是他的所有力道。可是1319啊，这在他们眼中就是超神的存在了，跟程俊一个级别的妖孽，他们这辈子都不一定能够突破到1000。至于1319，大概只能仰望喽。几位堂主想到这里的时候，都看向了杜堂主的方向，毕竟他亲口拒绝了程水，被他们看得气得胸口炸裂。 看什么看？除了那十里明，你们不都是拒绝了？ 不能就他一个人被插刀，要扎心，那大家一起扎。其他人果然被扎到了。考核总有4天，秦冉渐渐的也来了兴趣，还在大训练场单独搭了个擂台，开了一场赌局。每次有考核之前，秦冉他们都会压谁能胜，除了主擂台，就是这个小擂台人气最旺。 我压左边，我觉得右边权力系数高，应该会赢。 赢了，我赢了，一夜暴富不过如此。嘿嘿，秦小姐下一局赌谁？我要跟着她。 黄毛少年兴奋地拍着桌子。 得了吧，你还敢跟秦小姐走？你忘记她上一局怎么坑你的了？ 一个距离秦冉三四米远的人小声开口，他觉得秦冉可以去学表演系了，坑人不带眨眼的，他的过年红包都快被坑完了，显然也是被秦冉坑怕了的人。黄毛沉默了一下，然后看向秦冉。 秦小姐，人与人之间还能有爱吗？你看我有没有成为 M 州首富的可能性？ 头顶的灯笼摇摇晃晃，整个庄园内的过年气氛比国内要浓了很多，一些人吵吵嚷嚷的，擂台上的程水想忽视都忽视不了。什么时候庄园内竟然还开了赌局？程水面上不动声色，不过内心却也非常感慨，这么多年他还是第一次看到庄园这么有烟火气息。以往每年的考核虽然热闹，但也就是人多，大家一心想着考核，哪里有现在的场面呀。秦冉带着一帮人玩得不亦乐乎。 老大，新人考核已经全都比完。 程水收回目光，脸上也少见地洋溢着喜悦，把一份名单交给程俊。 有2个不合格，其他的名单都在这里，接下来是老成员的考核。 程俊的目光也看着秦冉那行人的方向，没有收目光， 只是漫不经心地接过了程水给他的名单。 啊，这里有一个人，唐青，他算不算通过考核？ 程水指了一下第一页的资料，上面详细写了唐青的信息。 我听程火说，他试图查过我们的信息。 程俊看了一眼，就随手放在桌子上，语气漫不经心的。这件事，程火没有隐瞒程俊。程水一听，就知道程俊的打算。他点点头。 对，程火发现他那天晚上查了你跟秦小姐的信息。这样的话，我直接通知唐小姐，她并没有通过考核。 说到这里的时候，程水忽然一顿。之前秦冉跟唐青比试的时候，唐青的黑客技术明显是不如秦冉的，所以那天晚上阻拦了唐青入侵庄园系统，又把唐青的马脚露给程火的，其实并不是程火以为的马修的人，而是秦冉。 怎么？ 程俊伸手把名单合上，抬了抬眼眸。程水反应过来， 就想起了一些事。 与此同时，彼岸庄园门外，毕竟是庄园内的大活动，看门的人也进了训练场看热闹，参加赌局。庄园外只剩下了监控跟人工系统。一辆宝蓝色的车缓缓停在了大门边，驾驶座上下来一个男人，身材笔挺，穿着十分普通的休闲装。他停在大门边，拿出了手机看了一下地址，手指犹如玉石，干净修长。 应该是这里吧？ 他轻声开口，然后往前走了两步。大铁门的人工智能机械音响起， 彼岸庄园暂不接待客人。 男人笑了笑。 小黑，我找你爸爸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